这个题目的意思。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冲突当中，怎么样可以胜过自己的罪性，活出主基督馨香的生命？那个得胜是神所看重，是讨神喜悦的。好，我们就来谈一谈我们在冲突当中活出信仰的第二讲，怎么样在冲突当中有胜算。 那么这个很多人都以为说，好像冲突都是因为彼此有很多的不同啊。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同，夫妻之间呢也有很多的不同 啊，就知道有对夫妇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啊。他这个太太呢，把家里所有的拖鞋都编了号码，一号、二号、三号啊。进客厅要换一号的拖鞋，到了厨房换二号啊，卧房三号，阳台四号啊，书房五号。这个先生偏偏呢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个性啊，他经常在家里走了几圈也就忘记几号，有时候一号左鞋，三号六鞋啊，右鞋穿三号哈，被他太太骂得要死，说你这个真是哈很糟糕哈。但是其实两个人就是完全不同的个性， 这个是很常见的哈。夫妻有很多习惯上，生活习惯也很多不同啊。像有的一个出门呢，可能要这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光整个脸就一个小时还出不了门。 一个买东西呢，样样都很讲究，都迷信名牌。 另外一个管他什么名牌，有穿就好。 那像有的买东西呢，有的这个一个买东西他就是要很仔细的东看西看。 那有的人呢确实就是这样东看西看，而且呢在那个买鸡蛋的时候挑哪个比较大啊，换一下，在这超市里面换鸡蛋啊换水果的大概都是中国人啊。 那还有一般比方说从起床开始，夫妻之间就有很多不同哈。这个有的就是说一起床呢，他一定要把棉被铺得很好哈，他心才会安心。 有的人说何必那么麻烦呢，反正晚上还要睡，你折叠棉被干什么。 那这个好像有很多的不同，是不是这一些不同一定会导致我们的冲突，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冲突是不是一定是不同导致的？事实上呢，神在创造我们本来就是不同的。 对， 夫妻之间很多的不同，所以可以彼此的来帮补，这个是神本来的心意。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手，因为有不同手，有的是口，有的是手，有的是脚，彼此的互相配搭，就让这个教会显得更丰富多彩，而且很多的功能都很齐备。这是上帝的心意，在上帝的花园里面，不都是仙人掌，不都是玫瑰花啊？各种各样的花卉组成一个漂亮的花园，相信神的心意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上帝。 如果这样说起来呢，彼此之间的不同应该不至于导致我们立即的冲突，这种对立的这个情绪。那如果说这个不同不一定是这个冲突的主要的问题所在，那到底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引起彼此冲突的问题所在呢？ 就像昨天我提到了那个姐妹，他们在谈教会的问题，她说谈到最后，她说这个一定是我们文化不同的问题。那其实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刚才所讲的这些彼此不同的问题。其实我们人之所以在一个冲突里面，或者导致冲突，不论是家庭、教会或者工作的场所，其实真正归根结底导致人冲突不合一的是人的罪性，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各种各样的私欲啊，我们的愿望，我们心里的可想，是那些造成的。 所以雅各书四章一节，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啊，因为我们读圣经经常是替别人念的啊。来，预备，请。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好像有一点不是完全贴切哈，就是说我们的征战都是来自于我们个人心中的，你有你的私欲，我有我的私欲哈。那这个私欲讲的是什么呢？还不够彻底，说白了就是我们人心中，你的心中，我的心中有的罪性啊，也就是我们一贯的主题，讲到人心里面最深最深的那个罪性。 讲到我们最深的罪性，讲到人生下来我们有骄傲的倾向，我们有控制欲，我们自我中心，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以自己的需要为第一个优先考虑。那这个就会表现在我们的冲突里面， 在这个骄傲表现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是表现在， 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这个你应该是承认你是错的，我总认为我所想的是最好的，我所认为的我的见解是最正确的。 控制欲是表示在我们凡事都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标准，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喜好，按照我的方式来行事为人，我们控制欲很强，要控制别人。 这个不单是年纪大的人，其实从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次我们在杭州啊，他们就谈到教会里面这个有认识一对这个新人哈，90后啊，这个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啊，他们家长很高兴，花了钱让他们到美国去度蜜月哈，然后度蜜月回来，他们很高兴的，家长就去接机了，就一下来看两个人走路就分开来走，怎么回事？一问他们已经离婚了啊，你们度完蜜月就离婚了，为什么呢？他原来我们去这个美国的时候呢，他有到个观光点。这个女的就看上了一个纪念品，说这个纪念品很好，我要买这个纪念品。这个男的说，哇，这个这么贵，别买了吧。那个说我一定要买，他说不要买了，你这个买了浪费钱。什么浪费钱？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不买我就不跟你在一起。那个男的一听你说那不买，然后两个就离婚了。所以这个去的时候送上飞机是去度蜜月，回来已经离婚了，也是说到底谁听谁的，谁做主？我觉得要买，你要满足我的欲望。那个人说我就不满足你，我就不听你的。然后两个就处不好就离婚了。 这就是圣经里讲的，我们很多的冲突就是罪性的这种私欲哈，这种内心的欲望，你的跟我的欲望冲撞，然后彼此不愿舍己，彼此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想法，自己的期望，所以这个冲撞就会来哈。 所以你用冲撞比那个就是刚才圣经讲的白体中战斗，那个战斗就是冲撞的意思哈，就那个冲撞可能意思更容易明白。 那么如果说在座的啊已经信了主，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罪性的捆绑 辖制 跟辖制。在冲突当中呢显现出来的很多，我们是受这些罪性的捆绑，那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冲突当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心意哈，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话，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在冲突当中可能是有问题的。很多人在冲突当中没有这样的意识啊，没有很深切的认识到自己身为罪人的这个罪性，在无时无刻哈，有意识无意识，它都会驱动我们的反应，驱动我们对冲突的反应，驱动我们对人事物的一些回应。那如果我真的明白到说罪性就是我骨子里很深的一个特质，如果我没有认识到的话，我可能下意识的或者惯性的反应就觉得啊，我怎么样喜欢我就来回应，忽略了我们要常常退到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让这个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不承认自己可能有问题，那么在这种冲撞里面，我们不容易去胜过这些罪性的捆绑。 圣经说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哈，那个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信徒，第一个，魔鬼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他是又真又活的啊。第二个，他常常在那里遍地游行，他在找机会吞吃可以吞吃的人。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想说啊，他把那些人吞吃掉了，但很少想到他也在准备吞吃啊。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出现破口的时候，魔鬼很快能够吞吃你，借着这个机会来破坏教会。所以我们常常要反思一下我们的罪性是不是有破口，以至于魔鬼撒旦不会抓住我们这个破口来大做文章啊！这是一个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就觉得她去的那个教会呢人很不和善啊，大家好像瞧不起她，然后呢所以她每次到教会的时候她就坐在很后面，聚完会她就掉头就走，她觉得这个教会没有什么温暖。然后呢有机会跟我们联系以后，我们就跟他来交谈之后呢，慢慢的他就意识到说有可能他自己有问题啊。为什么他常常会觉得每一个人都瞧不起他？为什么他常会觉得说哎，每一个人都对不起他？然后圣灵就开始光照他，光照他以后他就发现我自己跟别人处不好，我自己一定有一份责任，也许是我的问题。从那时候开始以后，他就开始有改变了。他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他就谦卑下来，不是一味的在别人身上找问题，不是一味的看别人对他好不好，脸色好看不好看，他就主动的去跟别人打招呼啊。 他也会主动的去关怀别人。然后慢慢他就发现，哎，好像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变了哈，大家开始有笑脸对他。那事实上呢，这个姐妹身上有很大的改变，以至于她的传道人后来都跟我们说，哇，这个姐妹改变太多了。原来呢，在教会里面独来独往，谁也不理啊，大家也觉得很奇怪。现在呢，她跟大家处得非常的好。那这位姐妹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她就是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问题。那当然，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圣灵帮助她看见自己有哪些问题，她 open 自己，敞开自己，以至于她的生命跟属灵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这一点认识很重要啊！我们说身为一个罪人呢，罪在我们身上会让我们眼瞎啊，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会盲目，我们很大的盲点。 嗯， 罪本身是有自欺性的，这个自欺性就是说，会人会在下意识，你没有特地的去注意到的哈，下意识的会把你的罪性的欲望会合理化，啊，会高抬自己为这个公义的化身。好，我们昨天可能也有提到这一点哈，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为耶和华衡量人心。 我们倾向于看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啊。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就是所谓罪有一种自欺 self deceit， 有一种自欺性在里面。那我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必须要常常告诉自己说，在这个冲突当中，即使我认为我是对的，我也要反省一下，因为我会不会可能有问题。当我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特别是说我们愿意安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可以打开这个盲点，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啊。有的时候我们来辅导夫妻出现矛盾哈，都坐在我们前面，我说好，我就给他们两张白纸，我说那请你们先写一下这个啊，你觉得对方需要改进啊，你觉得对方不太好的地方啊，请你们写一下。哦，他们就开始啪啪啪正笔疾书啊，有的人写一页不够，还没纸，我还写哦。好，写完以后我就把它拿到旁边，我说啊，很好，那我现在再给你们两张白纸，你们自己思想一下啊，你自己可能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对方可能对你很不高兴的地方，请你写一下。然后就一阵沉寂啊，然后就开始烧头啊，想一想啊，过两下写一个字，过两下写一个字，写的都很短哈。那你就看见人都是这样哈，人在冲突当中都认为是他的问题，是他需要改变，我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你讲的，人在自己眼中都看自己都是正的，很难发现自己有问题。 这也是圣经讲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诡诈就是表现在人的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这种倾向。 对 啊，有一次有一位姐妹跟我抱怨啊，她抱怨说我姐这个啊，讲最近跟我有一些事情让我很生气， 不愉快。 我说什么不愉快？她说我姐骂我有病啊，所以我很生气。那我一听呢，我就问她说那你姐在说你有病之前，你跟你姐说了什么话？ 她就说我跟我姐说你有病啊。 这个你就可以明白，就是说人心的诡诈哈。她看到说她姐骂她有病，她不说，她先骂人家有病。 她不告诉她，她自己先骂她姐有病。 这个就是人的罪性。 嗯。 那么特别在冲突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会喜欢说哎呀，我就是为你好，我是为他好，我是为教会好。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借口，当我们在指责别人，或者说我跟他有冲突，我是为他好啊，所以我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特地在说我是为别人好的时候，为儿子好，为女儿好，为配偶好，为教会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特别的小心，要想一想说哎，我有没有把我的罪性的欲望合理化。像有的父母说我是为你好啊，所以你要好好用功啊，考上名校啊，表面上是说为孩子好， 其实呢骨子里面是希望你好好读书，将来读了名校我才有面子，在亲戚朋友当中有光荣。但他这个他不讲，他说你好好读书啊，是为你好啊。 教会同工也是这样子的啊，有时候在这个一群同工里面，你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啊，那你就很生气，你说我是为教会好啊。 嗯， 但如果这个时候当你在说你是为了这一个教会好，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有没有陷入这种 自以为意里面要常常省察。 这种 自以为意、哦、其实有的时候是深入到我们骨子里面，我们自己都不察觉的，这个自己都不感觉，自己都不晓得是在这种光景当中，自己都不晓得自己陷在那种光景当中。你看这个旧约里面的大卫就是很好的例子，大卫犯了淫乱罪，大卫犯了杀人罪，而且是谋杀罪，一直等到先知拿单去指出来的时候，他才开始认罪。那这段时间不晓得从犯罪到拿单指出他有罪来，中间隔了多久我们不晓得，但是从大卫写的诗篇五十一篇的忏悔诗里面，他有一句话说：“求你来光照我，让光照我，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恶。隐而未现，就是其实是有，但是好像隐藏到我都自己都不察觉啊。所以有这个可能，大卫在拿单来指出他有错、指出他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之前，他似乎觉得自己 OK。”没有问题，他继续做他这个国家的君王。他认为这个让这个乌利亚在战场上战死没有什么，我一个国王，我多几个女人算什么？所以他就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合理化，而且陷入一个自以为意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对这个隐而未现的罪有敏感，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那你思想一下，上一次你这样向神祷告是什么时候啊？你有多久没有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光照我啊？我们通常也是有这样祷告，不过我们都主啊，求你光照他，求你光照他，求你光照我先生啊，求你光照这个我们传道人啊，很少说主啊你光照我。但是向主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这一类的祷告圣灵是非常非常乐意这样来回应，圣灵一定光照你。你有这样的心求神光照你，圣灵一定光照你。 我们会愿意祈求圣灵光照，是因为要承认自己身为一个罪人，罪性在我们的里面经常会驱动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把我自己要放进去我们不要这个读这个经文都是说他比较诡诈，他诡诈，从来不想自己身为一个罪人的本相。我必须先承认，我才会觉得来到神面前祷告省察是重要的。如果我不承认，那我大概不会有这种愿意省察的功夫。 不错， 特别当我们认为自认为是为了别人好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动机要来到神面前，通过圣灵的检验，通过真理的查验如果我说我是为你好，为教会好，我从来不检验自己，很可能我们就成了教会合一的一个破口，被撒旦魔鬼所利用我的自以为意来攻击彼此的合一。 我们很少在过去这个基督徒长成的环境当中被提醒说，连我们的动机都要常常拿到神的面前来通过真理的检验。我们通常只是说很 general， 很大而化之的说主啊求你查验，然后就过去了，很少深入到骨子里面说主啊我的动机如何。其实神非常看重人的动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看重人心，看穿人心肠肺腑的。心肠肺腑有什么好看？就是看我们的动机所以不要看，我们不要追求只是外面让人家看得怎么样，常常回到内室里面求神光照我们的动机。而且我们每一个动机，不管你前面外面怎么样包装，你都必须通过真理的检验。有的时候我们在辅导弟兄姐妹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劝勉他，那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思量一下，你在神面前你讲这个话，你今天发这个 email， 你今天跟人弟兄姊妹这样的回应，你准备这样做，你的动机是什么？他通常对方就说那我动机是为教会好讲了半天，我说你再思想一下，他就不讲话了。这里面可能有发泄不满，这里面可能也借这个email 可能要给对方定罪，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动机的检验底下都慢慢浮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好但这是人的光景。 这个动机我们自己很难省察得到的如果说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很难很深的看见自己里面的问题，真的很难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得救实在是一个恩典，看到自己的罪性需要神的救赎，这是一个恩典，是因为神赐给我们恩典，以致我们能够看见自己里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如果没有神的灵的帮助，我们不太容易看见。 啊，那这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要常常有这样的意识，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灵的面前，愿意接受神的灵的光照。如果说我不是有这样一个习惯，我没有一个常常愿意接受神的光照的人，每次有什么不愉快，彼此的不愉快冲突来，我都是按照我过去的惯性反应来回应，或者我脑子里出现什么说啊，我认为我对的，我就去回应，那很容易你还是活在血气当中，活在肉体当中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在冲突当中要活出信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灵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祈求他的光照，这个功夫一定是不可少的。 我们经常看见个人夫妻或者教会的冲突，在冲突的双方大家会开会前会祷告啊，主啊，那个啊，求你在我们当中怎么样怎么样，祷告得很好，然后眼睛一睁开以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吵架，就吵起来了。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个圣灵的光照啊，就求圣灵的光照来照亮，是好像变成是一个失去的艺术啊，只是道理懂，但实际上呢大家没有做，嘴巴上就求圣灵光照，但是平常没有这个功夫啊，以至于到了关键的时刻，你讲的到了关键时刻，那个老我惯性的反应又出来了。我们看见很多啊，辅导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个人或者团体的时候，都发现求圣灵的光照是一个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以至于他们夫妻的问题就根深蒂固，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接下来我们比较具体的讲，怎么样能够在冲突当中活出馨香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来做好 啊，我们就是要，我们刚刚讲到说先意识到自己是有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 啊，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啊，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把这个啊，你们还是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听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被换的，下一章又要将我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提到脱下，也提到穿上，这两个东西啊是要合在一起的。你光是脱下来，但是没有穿上，你还是不能够活出主馨香的生命啊，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比方说，在冲突当中，我们勉励人说啊，你要脱下那个想要以恶还恶的心啊，他这样对我骂我，我要骂，把他骂回去，这个要脱下来。但是光脱下这个还不够，你还要穿上那个爱对方的那件衣服啊，你光脱下这个不以恶还恶已经不错咯，但是不够，还要穿上爱对方，为对方祝福祷告。你单单脱下了我不记恨他，那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不够，还要穿上进一步的为对方的属灵的益处来祝福他。那么如果不是这样，你光是脱下我、哦、不以恶还恶，我就这次就老就算了，这个东西会累积下来，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累积，等到有一天下次他又得罪你的时候，啪你就爆发出来，而且这个爆发是把新仇旧恨一起来啊。很多人是这样子，不吵架则已，一吵架那个能量非常的大，因为好像压力锅一样，已经压了很久，这盖一下那个冲就冲出去了，一吵架的时候新仇旧恨。而且有的这个弟兄姐妹他有 photographic memory， 某年某月某一天下午几点钟谁得罪他，那个姿势是怎么样，那个横肉怎么横的，角度光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你要跟他吵架你吵不过他，你几年以前几月几号几号呢，后来又有一次怎样，就是哇，你刚才讲不完了，哇，这个就是 photographic memory， 读圣经就没有啊，吵架就有读圣经记这个圣经经文都没有记这么熟啊，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光是脱下来还要穿上，否则不能真正的解决冲突。 这个我有体会，有一、 啊、你有体会， 有一次有个姐妹跟她之间有一些冲突哈， 跟谁， 我跟她之间有一些冲突，那后来我就说哎呀不要跟她以恶还恶，好，就不理会她。 但后来我再进一步去想的时候呢，其实我这个不要跟他以恶还恶的里面， 嗯 啊、有自以为是、骄傲的成分在里面哈。 嗯， 因为里面就哎，我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那就表示说我把自己看得比他高啊，不是因为爱他，也不是因为要讨神喜悦，是因为我看高了自己，说啊，我不要跟这种人一样哈、啊，这种跟他一样的这个水平。所以，但是这种心态，这种骄傲、自以为是的心态，并不是合神心意的， 神也不喜悦， 不是讨神喜悦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脱下还要穿上，还要穿上爱人的心，要穿上讨神喜悦的动机。否则有时候我们当时、哦、我不跟你以恶还恶，其实是出于我们自己罪性的骄傲而出来的，可是讲得很好听、但事实上并不蒙喜悦，并不蒙神喜悦。 这个脱下还要穿上，这个很重要、啊、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他赶鬼，一个人心里面的鬼被赶出去，但是他没有立刻在鬼赶出去以后邀请主来进来，结果过了一会这个鬼在外面 游荡了一下，回来一看，哎呦，这个心里面打扫的挺干净的，太好了，又叫了好几个鬼一起 又重新入住了。圣经说这个人末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糟糕了。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不单是要脱下来，也要穿上，把神的爱接到我们心里面来，非常的重要。我看见很多教会的冲突最后分裂，我看见很多夫妻最后这个眼目啊，彼此为仇，分开来，都是基督徒，但是呢没有爱啊，把对方看作就是很可恶的敌人这样来对待。其实我相信神看了心里面是很痛心的，都是他的儿女，但是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心里面充满了对对方的在冲突，因为冲突而有的这种愤恨填满了他的心胸，就让爱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进来，这个东西是很不讨神喜悦的。 这个脱下穿上这个爱哈，这个是一种操练。有一位这个姐妹她跟我分享说，她如果被别人得罪冒犯的时候，那她说我回家呢，我就要为她做祝福的祷告 啊，祝福祷告。 你伤害我，我就回家为你祝福祷告。他说这一种祝福祷告是他最不愿意做的，因为实在是很讨厌他， 大概没有人喜欢做。 但是他说既然圣经要我们即使是敌人你都要祝福他，不要咒诅他，何况我们还是彼此是弟兄姐妹， 对啊，不是敌人、 所以他说我就回家就是祝福他。 怎么祝福呢？ 那就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最重要是神这样子教导我，我相信圣经的真理对我一定是有益处的，虽然在当时我不愿意不乐意，但是当我愿意去操练，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一定会带来益处。那么他就拧着自己的这一个性子，这种不愿意为他祷告的，不愿意为他祝福，但是他就是去做了。他说每一次在为他祝福以后，神反而慢慢的让我得释放，是在顺服真理里面去经历神的真实，经历这个真理带来自由跟释放。我们有时候是说等我想通了，等我感觉对了，我才去做。那么从他的跟我分享里面，我就明白很多时候不是等我们感觉好了啊，思想通了才去做，因为人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我们很多的思想是扭曲的，我们的感觉都不是对着真理的。那你愿意凭信心跨过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凭信心跨过你的感觉，就是去顺服真理，我相信真理在你身上就能够让你结出那个平安的果子。 那这个祝福祷告大家不要误会了，不是说好他得罪我为他祝福祷告，然后让他心想事成，让他继续做他想要做的事，让他凡事顺利，不是这个祝福。这里的祝福祷告是说，主啊，我为他祷告，我祝福他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啊，也许他现在就没有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祝福他能够慢慢的活在神的心。主啊，我祝福他能够讨你的喜悦，这叫为他祝福啊。也许他现在没有讨神的喜悦，但是我祝福他慢慢的主你在他心里面工作，有一天他能够讨神的喜悦，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祝福祷告。那也包括在啊，有的时候我们为孩子也做祝福祷告啊，你为孩子，主啊，我求你祝福他啊，让他能够敬虔爱主，这叫祝福祷告啊，让他能够讨你的喜悦，这叫祝福祷告。所以这个祝福祷告不单是为仇敌啊，彼此也要祝福祷告啊，你也为我祝福祷告，我也为你祝福，弟兄姊妹彼此也祝福祷告啊，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讨神喜悦，活在神的心意当中。 回到刚刚讲的这个是说，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操练的， 如果我们逆着我们的这种罪性，天然的罪性的性质去做，这个叫操练。 嗯， 如果每一次我们都是顺着本性哈，顺着我喜欢怎么样哈就怎么样 ，just do it 哈，年轻人很喜欢讲 just do it， 嗯， 都是顺着你的本性的，这个叫任性。 嗯，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要让神的灵来完全的得着我们，那这是需要操练的。 从我们个人来讲哈，举个例子，比方说，有的人是不一样的哈，像我早上眼睛一睁开我马上可以跳起来就起床了哈，而且我呢不贪恋床的，我这个一看到床一啪我就起来，但是有的人呢就在上面蹭啊揉啊，然后还 enjoy 哈，半个小时我说你起来没有啊，你还在 enjoy 哈，还没起来，我不是说你了哈，我说有的人呢哈，那也有的人呢这个早上就喜欢睡懒觉，一睡睡得很懒觉，这个是 enjoyment。 那如果是顺着自己的性子呢，这叫任性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操练哦，我现在要早起哈，因为神也希望我们早起，那你逆着这个想睡懒觉的性子来做，这个叫操练。如果说你本来就睡懒觉，你现在睡懒觉，这不叫操练哈，这叫任性哈。那如果说本来我睡懒觉，但是为了来操练，为了要爱主的缘故，为了要早起哈，我就逆着我的性子我来做，这叫操练。再举一个例子，不是指你们教会啊，比方说有的教会弟兄姊妹很有迟到的习惯，对不对？这个在迟到当中有一种快感，哎，你不要笑啊，真的有快感哦，在迟到当中有快感，哎，你看我都没有浪费时间，我一去正好主席上去啊，或者我一去诗歌正好唱完，讲员开始讲到，有一种快感，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哈。这个时候呢你又要操练，如果说我来到神的殿中，神希望我在每一个 meeting， 不单是教会，我的工作场所等等，神希望每一个 meeting 我 puncture， 我准时，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如果说今天你 job interview， 你会不会迟到？你绝对不会迟到。那为什么到教会你会迟到？ something wrong。 OK， 好，那按照我的性质，我要迟到里面 enjoyment， 但是我现在开始操练，我要逆着我的性质做。如果按照我的本性我是喜欢迟到，但是如果神希望我 puncture， 那我就逆着我的性子我操练，我不要迟到，那这个就是操练。 这不是讲你们教会了， 这个讲迟到呢，有的不一定是说故意的啦，但是没有时间概念哈，可能当中有一些比较没有时间概念，像我是比较属于容易没有时间概念的，但是我后来就是开始要操练哈，操练的时候我就是要啊，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出门， 嗯， 我就要问他你几点出门， 比方说我说我们九点一定要准时出发， 我以前都是到最后几秒几分钟我才开始做准备， 嗯， 那就经常会 over 那个准时的时间， 嗯， 后来我就说啊，我一定要改我这个毛病， 你要操练， 所以我要操练，那我就是他说九点要出门，我就说好，那八点半把东西 全部准备好， 嗯， 就宁愿提早半个小时把一切都准备好啊，那就发现很少再会 miss 掉那个时间。 我替做见证，这个很大的转变哈。那其实他这个没有，我今天 confess 哈，在他没有这个做以前呢，我自己已经帮他调了半个小时。就是说本来我们应该九点半出门，我就说九点，我知道他拖到九点半，哎。但现在他既然这个有很大的转变，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我就 confess， 他没听过这个啊。但是他有很大的转变，感谢主，这个叫操练啊。 这个就是操练哈，那在家里也是啊，啊，你这个很不愿意洗碗啊，不愿意这个啊折衣服啊，但是为了爱对方的缘故，你就逆着自己的性子， 嗯， 愿意去做，这个也是一种操练，就是操练舍己，啊，这个不是虚伪哈，啊。有人说，哎，我这个明明不喜欢，然后我还去做哈，啊，或者说，哦，我这个不是，这个叫操练。什么叫虚伪哈，啊？ 嗯， 虚伪是说你所说的。你所做的然后跟你动机里面是不符合的，如果说，哦，我 比方说你明明不喜欢洗碗，然后你我好喜欢洗碗哦， 哎哎，这个就叫虚伪， 这个叫虚伪，你懂意思吗？但是说我不喜欢洗碗，但是为了爱你的缘故我现在好好的洗碗，这个叫什么？ 操练， 这叫操练， 这个，叫操练，啊， 所以我相信弟兄，我相信姐妹在家做事多半都是属于操练，对不对？ 那么我们当然回到说我们刚刚的那个动机哈，动机，你来教会你很热心服侍啊，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要让人夸你， 嗯， 那这个明明你很讨厌这个做这些拖啊，你们这不需要拖地哈，吸地啊哈，擦窗啊什么的， 啊，你明明很不喜欢，你说哦，我很喜欢，我很喜欢。 而且呢，在家不做，在教会拼命做。哎，牧师一来了，哇、哦！ 这个就叫虚伪。 对， 因为你的动机不对。但如果说啊，我虽然不喜欢，可是呢，啊，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教会是我的家，那我愿意在这里边服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的责任啊。那即使我不愿意，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我愿意操练啊，那就是操练。 嗯， 所以我们区分一下，虚伪跟这种操练是不一样，动机不一样。 所以求神光照我们哈，个人，你在你的生命和生活环境里面有哪一些今天开始可以去操练的？你懂我意思哈？可以去操练的，求神光照我们，而且实际的去做，讨神的喜悦。 冲突之间啊，我们当有冲突来，我们要有合神心意的回应，这是需要操练的啊。我们很多活了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我们很多过去的旧有的那种惯性反应，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可以脱离这些惯性的反应啊。但是我们是需要有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愿意活出你那美好的样子来，我需要操练，我需要对付我的那个老我，这个是需要常常 practice， 经常操练，操练久了你就越来越老练，久了以后这种啊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就成为你的习惯了啊，所以是有一个操练的过程。 我们人都不喜欢操练，因为操练要付代价，操练是逆着我们的性子，你知道我们天然本性都是喜欢舒服的，都是喜欢别人操练来服侍我们的，这是符合我们的个性，所以我们要去操练都要付代价，没有人愿意的。但是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啊！我们总认为是我们是操练的时候要付代价，但是你讲的很好，你操练上有一点老练了以后，这个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你就发现你在这里面就得到很大的自由。等到有一天你洗碗洗出兴趣来了，然后有一天你聚会不迟到，而且聚会来的时候可以开始 enjoy 那个很 relax， 在教会里面等待音乐，慢慢开始预备自己心敬拜的时候，你就得到很大的自由和释放。那个时候，那个代价、那个付出就不再是苦涩的，而是很甘甜的。你可以享受到你原先任着性子所没有办法享受到的自由。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就常常最不喜欢的其中一个。这个操练的科目哈，叫刺枪劈刺，就拿一个枪很重啊，那个步枪很重，然后呢就在侧身站了以后，班长喊一二三，哈刺，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那个刺那个班长就喜欢找我们麻烦呢，我们哈刺他就不喊二，二就收回来了嘛，他一刺，然后他就不喊二，我们大家就拿着枪，然后呢越举越重，有的时候。七八分钟他都不喊二哈，我想那个当过兵的都知道。然后最后每一个人的身形都走形了，都这样子，也太重了，你知道吗？还有这样子的，每天这样操练，每天这样操练。哦，有的时候周六大批刺，要刺500下，嚓嚓，我这样哇，刺500下，你这样看。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啊，在无形当中啊，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习惯。一批次拿枪啪就刺出去了，哦，那我就想有一天如果打仗的时候哈，上战场去，为什么是要用到批次？用到批次都是最后要肉搏战的时候。什么叫肉搏战？就是已经很近距离了，到时候喊，你们听不懂肉搏战，就是说要准备没有发枪，没有机会发射子弹，就开始要用批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喊声震天的，因为什么？你人最后的那一刹那就要见生死的时候，全身的肌肉、肾上腺素全部都出来，大家会发疯的喊的，杀这样出击，对不对哈？那你平常不批次，平常不练哈，等到人家对方，你看见对方跟鬼一样那个，杀过来，你会发抖的，你知道吗？你会发抖的，你到时候绝对被人家刺的，你连出枪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平常操练，到最后就变成一个自然的反应，别人杀过来你也杀。你很快就解决对方了，哎呦，这个杀人很痛苦的事，你们笑得那么开心，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属灵的征战也需要操练。你如果属灵的征战平常没有操练，一上战场一定被打败，一遇到状况一定被魔鬼得胜，因为你从来没有操练过。 所以基督徒不要想说啊，信的主又很自由，信的主很丰盛，什么都是神自己搞定哈，神是帮我们什么都安排好了，恩典很多，我们就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你不要忘记，你跟我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有很多必要的操练，是拧着你的性子，但是你要去操练的，这些是基本功，以至于你属灵的生命不会这么脆弱，一碰就垮，一遇到什么冲击就离开啊！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彼此互相勉励的一个操练啊。好， 讲到这个脱下还有穿上哈，这是要常常操练的。那我们在这个脱下穿上里面，要特别讲到说，我们要脱下什么？前面讲到说，你不是脱下，你要穿上。那你要脱下求自己的意识。 我们现在讲的比较具体了哈，到底脱下什么，穿上什么？ 然后穿上求上帝的意思。 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二到八节，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哈。腓立比书哇 ，freeze 的，好嘞，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当以昨天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基督徒活着为了像耶稣，耶稣是我们神儿子的榜样，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可以像耶稣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我们要来像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人一生的追求，基督徒一生的追求。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耶稣让我们效法的榜样，他谦卑，他顺服。刚才我们唱诗歌也唱到这一点，他谦卑，他顺服。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表现在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祷告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要脱下我自己的意思，穿上主你的意思。 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就是说我要怎么说怎么做才能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习惯，要成为我们灵魂深处最看重的信念。 嗯， 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就有一些不愉快， 嗯， 那么我就不太愿意， 不愉快就吵架了，不愉快， 那我就不愿意再跟他多说话。 嗯， 那这个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可是到了晚上我们都还没有和好。 嗯， 然后这个晚上我要这个去刷牙的时候哈，我就去刷牙，然后在刷牙的时候就突然有个意念哈，这个意念说，哦，你今天跟你先生这个不讲话都一整天了，然后你就顺着你的肉体不愿意跟他和好，不跟他多说话，你这样子是不是觉得挺好的哈？ 借这个来惩罚我， 顺着你的肉体，这样你是不是挺高兴的？好，那我就回答这个意念，我说是啊，啊，挺好的，挺顺自己的，挺好的。然后接下来又有另外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说，哦，那你这个肉体高兴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高不高兴？这个当这种意念一出现的时候，我就明白说我不能逃避上帝的心意哈， 嗯， 就是说我到底是看重讨我肉体，顺着肉体的喜欢去做事情去回应，还是我要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就明白说，哎，神要我去和好，所以我向来很少主动和好的，那这次就被逼的必须去主动和好 啊。你听听看他怎么说。 哦，所以我就来，我跟他讲，我说，哎，你今天啊，所有你得罪我的地方我都赦免你了。那这个 你们姐妹不要学哈， 这个， 哪有这样子去讲的啦， 这个是我跟他开玩笑的啦，我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哈。 嗯， 我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刚刚我在刷牙的时候呢，有一个意念，我相信这是从圣灵而来的一个意念，提醒我啊，到底是讨我自己喜欢重要，还是讨神喜悦重要，所以我就愿意跟你和好。 我听了也蛮感动的哈，后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牙刷有一种特别的好感。然后后来去 Costco 的时候，我就买了好多牙刷，我就摆在那里，我说你要不愉快的时候你去刷刷牙，说不定神又给你意念。 那这个真的是神给我一个 很重要的学习的功课，我要常常思想，到底我所说的，我的回应啊，我面对这个事情的动机态度，是要讨自己喜悦，还是要讨这一位爱我们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的喜悦啊？你更看重哪一个？我们是不是愿意效法基督，脱下求自己的喜悦，穿上求上帝的喜悦？ 其实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我们神对人的心意有两个最大的一个诫命的总纲，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对不对？那刚才讲的是爱神，让神高兴。接下来你可以想到，其实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我们的爱人的上面。那你想一想，我活了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别人要让我高兴，我的父母要让我高兴，我的老师要让我高兴，我的 professor 要让我高兴，将来结了婚，我的配偶要让我高兴，我孩子要让我高兴。那什么时候当你开始有一种转变，说哦，我要让我的配偶高兴，我要让我的父母高兴，我要让我的传道人高兴，那就是你属灵生命的一个大的突破点，你开始成熟了。所以什么时候你回去跟你父母说，父母，这个爸爸妈妈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会让你高兴的，我相信你爸妈一定傻在那里啊，怎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啊？因为这个表示你成熟了啊，长大了啊。但是你必须，我们在圣灵真理的光照底下、带领底下，我们必须有这个成熟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突破啊。从爱神到爱人，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当然，神是永远放在最高的啊。 讲到这个啊，怎么操练具体的哈，我个人就是觉得说，有时候为了要帮助我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有时候你在冲突当中，你不是很有理性的哈。那我有时候帮助我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光照啊，有时候我会拿出一张纸，我就写下来，我就回想一下说，到底我在这个过程、这冲突的过程，我有没有说一些什么话或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我说神你就光照我，然后就慢慢思想，有时候神就会光照我，拿一下啊，可能这个你跟他沟通的态度不好啊，或者你对他的爱不够，你没有常常为他祷告，我就看到很多我的责任，我就写下来啊。或然后另外一面呢，我就写下那我有哪一些东西做的是蒙神悦纳的，是讨神喜悦的哈，那我就写下来哦。因为虽然在冲突当中，我没有说因此就不理会他，我没有在背后说他的一些不是啊，那么我也愿意为他祷告，我就列下一些可能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这个摆在纸上，就会让我很具体的去看哦，我哪一些地方还可以求神加我力量，以致我可以更多的按照他的心意来回应，这个就会帮助我比较冷静的去思考，而且有所准备。我们昨天讲到说，面对冲突的时候，很多为什么我们会在冲突里面这么血气，因为我们不做准备，我们不来到神面前求光照，我们就是凭着惯性，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活出这个信仰在冲突当中。特别如果你有家庭，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跟弟兄姐妹的冲突，我们要有安静的时间。那我对我来说，用一张纸很具体的写，会帮助我看得比较清楚。 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那第一个我们要脱下的就是求自己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要穿上求神的意思。第二个脱下和穿上哈，就是要脱下在乎人的接纳，穿上只在乎主的接纳。那昨天我也稍稍提过，我们人是一个寻求意义的活物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问自己，做这个有意义吗？同时在很多的人的光景当中，我们也是常常去被驱动要寻求人的接纳和肯定啊。我们从小努力读书，因为会得到父母赞赏的眼神啊。我的功课考得好，老师会夸我，这个亲戚朋友会说你是好孩子，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人的接纳和肯定。但是这个东西呢，在我们遇见耶稣之后就会有一个转变啊，我们要开始来穿上只在乎主的接纳。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一个专门只求人接纳的人会有很多的失望，会有很多的痛苦。当你得不着的时候，甚至当你得着了，就算你得着了很多人的接纳，但是你没有得着主的接纳，那又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呢？你看见今天很多在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人，在专业上有成就，甚至有很多赚着很多钱财、身份地位的人，可是他是不属于主的。那么在永恒里面来看， 他为自己赚的那些钱财，为自己获得那些名声地位，又算得了什么呢？拿了几个诺贝尔，将来在永远的灭亡里面，又能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要脱下来在乎人的接纳，穿上只在乎主的接纳。 这就是操练我们能够对主忠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做同工的因为太在乎人家有没有接纳他，很害怕别人说他不好，所以看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呢，基本上不愿意站在真理的原则去指出错误来，因为他害怕我只要是这个说出一些真理的话，人家会不喜欢我哈。 意思就是说，常常教会有一个issue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有一边是这样，有一边是这样的。那你必须要在里面做一个选择和分辨哈，到底神在这个事情上，神看这个事情是这一边的呢，还是神看这个事情是这一边的？那你刚才讲的意思，人往往会怕了失去别人的接纳，怕得罪人，他就不愿意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呢站立场。他有哎，他这里有。 电脑有问题。 这个电脑有一点问题。 没有办法信。 好，没有关系，一个人来就好了。因为大家都想讨主喜悦啊，一个人来讲 ，OK。所以在关键的时刻呢，必须要站立场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很怕得罪人，就所谓教会里面的好人啊。那这个好人，我打个括号哈。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好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好好先生啊，他不愿意得罪人，对什么都说啊好好。别人说啊你这个教会应该讲啊好好，他什么都是好好好。没有立场，没有原则。也许这个人讲的跟那个人讲的是180度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都说好好啊，好好好，就不站立场和原则。但是他又站在领导的位置上，他必须要站原则的，但是他又不站原则，所以就很麻烦啊。这个就让教会遇到很大的亏损。 如果我们是倾向于就是很害怕别人拒绝我们，很害怕别人对我们一些看法，那么这个也是要去操练的我以前是倾向于这个，很在意人家对我的看法，现在还是，但是就是说刻意的去操练以后，至少让我能够很冷静的去想说，这个时候我是要讨谁的喜悦。如果我不去思想，我就会惯性反应我就是很害怕人家批评我。操练久了以后，真的神在我身上的这一个工作，当然也是需要神的帮助，我不断的脱下这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同时我也要有意识的去操练这个特别我也是很害怕，我昨天还跟牧师分享，我这个也是很害怕拒绝别人的，现在操练的不错了 所以你看我那时候这个两个人谈对象的时候，我一追他就答应他不太会拒绝别人 对，那个时候没操练好，现在操练有点太晚了 所以后来我就所以有的事情看到美的事情要把握时机免得一去就不再来 那这个就是我常常要想说，我不要让害怕来掌控我的回应我的回应不要被害怕所掌控而是常常要回来说，我要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说我有这种害怕这个别人的看法，以致不太敢拒绝别人的问题，以致我不敢对人说对他好处的一些可能比较一些真实的话那我就要很刻意的去操练，慢慢慢慢的，因为有一个要愿意讨神喜悦过于要讨自己悦的心，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在这方面致死老我。那你要求神的灵帮助你，神也会帮助你去克服你这个问题。特别我们在教会服事，如果真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问题不去致死它，我们会给教会也带来很多的问题。 关于这个劝诫方面的，晚上我们的专题还会更详细的讲，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在乎人的接纳，所以我们就我行我素管你接纳我不接纳我，管你肯定不肯定我，我只在乎神的接纳。哇，这个也很可怕这个意思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里意思说，你不要把人的接纳当做你人生的追求，但是呢，如果说你做的不合适，弟兄姊妹劝诫你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在乎别人的接纳，你接纳不接纳我随便你，高兴高兴随便你，也不是这个走到这个极端里面去 那 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现象，就是说人的自以为是，人的骄傲。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一个人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有问题的时候，他是真心诚意的来到神面前求神的灵的光照。当一个愿意跟圣灵经常保持亲密关系，经常接受光照的人，他一定不会有这种态度。 对， 不会说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自己讨神喜悦。如果讨神喜悦的同时，一定会顾虑到其他人的益处，其他人提出来的忠告啊，所以这个不可能有冲突的。如果一个人说哎呀，我都不管你们怎么想，我只管上帝怎么想，然后别人的劝诫也不听，这个是因为他落入到自以为是的骄傲的罪性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那这个也可以反映出他跟神之间并没有真正的那一种亲密的互动。 对，你讲这个蛮好的提醒哈。在我们最近有遇到一个姐妹在谈到这个她的一个特殊的经历，她说啊，我在那个什么特别的聚会里面呢，我遇到神了，啊，就这个话听起来蛮属灵的哈，所以我就有一点挑战他，我说我们这个东西要特别小心哈，你遇见的确定是神吗？啊，这句话听了他就很不舒服，啊，那个脸就开始扭曲，然后就接下来讲话就很凶哈，脾气就上来了。那我们后来私底下我们就在谈，你看啊，他说他遇见神了，可是呢他那么凶哈，那他到底遇见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被一个人讲得很漂亮的属灵的话，要看看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相信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大概，当然，你如果是凶，是像摩西那个凶，是发易怒啊。他一下来看，他遇见神了，下山以后看见那些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走，在那边乱搞，他气得把这个石板都丢下。这个是我讲的，不是这个愤怒啊，我讲的愤怒，人家只是提醒你到底遇见的是谁，你要小心一点。然后他就人就扭曲，他脾气就发出来。哇，那你要想说，那你遇见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等于不要听他表面讲什么，要看他生命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那个才是重要的。 好 ，OK。啊，那个电脑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用了，我们就直接这样，没有关系的，所以不用修理，没关系啊。好，我们就继续。 我们脱下那个电脑。还有一个证明自己的前一张。OK， 第三个我们要脱下来。 就是我们面对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态度来面对别人的拒绝。 嗯， 我们这是讲到说，前面你因为太追求人的接纳，所以别人拒绝你呢，你可能很多的情绪反应会出来。我们要学习成熟来接受别人的拒绝。比方说啊，你们这些都是年轻人，如果刚好啊，你们很多年轻人就是有人举行 party 或者去郊游或者要去 outing， 邀请很多人去，就独独没有邀请你。你觉得很 hurt， 你觉得被落单，被孤立在外 isolated， 那你就很痛苦，很难受，很受伤害。你有这个受痛苦、难受、hurt 的 feeling， 这些都是正确的，这个没 normal， 这没什么错。但是我们在痛苦、在难过的时候，不要犯罪。就像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说，我们可以生气，但是生气里面不要犯罪。 举个例子，怎么犯罪哈？就好像这个。他们都去 shopping 了，没有找你去，你觉得很 hurt， 然后就跟神祷告，希望他们今天下大雨，每一个都淋得落汤鸡一样，这就犯罪了，你懂意思吗？ 对， 这叫犯罪哈、啊。希望他们出去很不顺利哈、啊，这叫犯罪。 或者以后呢，啊，你就在教会里面办活动呢，办活动你自己也办一个活动，就是故意不邀请那个上次的主办人， 嗯， 啊、我要给他报复一下， 嗯， 这个就叫犯罪。 Yep。 我们可以生气，可以难受，可以觉得很受伤害，但是不要犯罪。 嗯， 求神在难受当中安慰你啊。那么你要继续祝福他们啊。他们去 shopping 虽然没有邀请我，主啊，祝福他们，让他们今天玩得 很 愉快，很 开心， 很 愉快，很 开心，很愉快。这个就是叫做有成熟的态度，一个合神心意的态度来面对别人的拒绝。 嗯，其实这个不单是年轻的人啊，年纪越大越要操练，这个越是 hurt。我这个已经这么有威望了哈，居然还拒绝我，这个会很 hurt， 因为联系到下面这一点哈，我们要脱下在乎证明自己的义，穿上只在乎基督的义哈。那因为当我们慢慢的当我们不去在乎主的想法，在遇到批评、遇到拒绝的时候呢，只是很在乎自己的面子，维护自己的面子。 很要证明自己还是对的，自己是好的，自己是了不起的。慢慢的不知不觉呢，这个里面的骄傲呢就会掌控我们，我们就会在陷在这里面出不来啊。即使年纪大了有威望了，更是要留意，或者我在神的面前已经做了很久了哈。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谈话，他冒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看自己，我们他不要讲说你，他说我们人啊，不要看，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哦，我听这个话以后呢，我自己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很不高兴，我当场就想反击，因为他也是牧师我也是牧师，我心里本来想反击，我说你想想看，你才牧会几年，我牧会几年，对不对？这个我比你 有多少有多的经验，所以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再怎么说也不值得你这样来说我啊！人啊，就是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重要。但是我只是那时候心里只是这样想，我没有讲出来啊，当然也算不错了啊。可是回来想一想呢，回来想一想呢，觉得很惭愧啊。确实就是这样，人就是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重要，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真的了不起到那种程度，说啊，我一定很重要到什么程度哈。所以如果说，就像我昨天也分享了啊，当别人批评我们，当别人拒绝我们，当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啊，也许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话去回应他，但是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确实要脱下这个要证明自己的义，穿上只在乎基督。如果说神能够在这个事情当中得荣耀，那就好了。如果神能够借着我的服事扩展他的国度，那就好了。我呢没有这么重要。你慢慢的在这个服事当中，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个我越来越小，那这个时候你就很不容易被击倒，即使被拒绝了也不会被打垮啊。今天很多有的人看见他本来服事主服事的很好，突然就垮掉了啊，因为遇到一些小小的拒绝，遇到一些小小的人家对他的质疑，然后就打垮了，这个是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是讲到说，你要脱下证明自己的义，在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称义。如果我们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贪图那些虚浮的荣耀哈。就是讲到说，你有没有尊重我，你有没有看重我，你有没有给我一个很高的位置，这个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多么的丰盛。我们接受主以后，上帝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干净了，神看我们是完美的，没有罪的。那不但是神取消的一切的罪，在以后在新天新地哈，当我们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全新的身体，那是非常荣耀的哈。神以一切的荣耀尊贵给我们，而且在永远里面要与我们一起同住，把他所造的宇宙万物交给我们来管理，这个是非常荣耀的。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的荣耀，而且这个荣耀是永恒的，今生今世的这些人给你的这些虚浮的荣耀，你就不太会那么样的看得那么重啊。虽然我们人有这种骄傲的倾向，我们还是会去看重人啊给我们的一些肯定，但是越认识神的丰盛，你就越不会受这个人的这个肯定的这一种摆布跟影响跟捆绑。 别人给我们荣耀的时候很爽啊，懂吗？很开心的。所以这个荣耀不是说啊，我们讲说不要贪图虚浮荣耀，讲讲很容易啊，其实这个荣耀给你的时候很舒服的。但是为什么讲着虚浮的荣耀呢？就是这个荣耀很短暂的，这个荣耀呢很不实在的。今天人家夸你，哇，你是世界第一，不得了啊，你好高兴哈。过两天人家你的记录被别人取去啊，你变成世界第二，谁还管你世界第二？人家又去夸奖啊，世界第一了，你就觉得什么，哇，这个好虚浮，这个世界第一很虚浮的。当时快乐不快乐？很快乐，但是很虚浮的，按照现在网络的这个名词叫神马浮云的，懂吗？但是呢相对比较啊，听不懂的年纪大的人就不上网的啦，私底下再解释 OK。但是相对于这个很虚浮的荣耀是什么？是永远的荣耀啊！所以他的意思说，你看到了得到那个永远的荣耀的，是摆在前面的。这些虚浮的荣耀，虽然按人性来讲很舒服、很想要，但是很虚浮的。你要看穿它， 不要去羡慕去追求他，那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讲的。 这个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操练哈？如果说你向来都很做事情，可能你也一向都很优秀啊，可能你得很多肯定，但你要常常自己用真理来自我对话，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尽心尽力是讨神喜悦啊，而且神感谢神赐给你这样子的聪明才干，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还有你要常常提醒自己，别人夸你好，这个不是你人生的追求，这不是你人生的追求，因为你很容易被这些所捆绑。如果你的焦点一直是在这里，那突然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件事情得到一些批评，你就会发现你受不了，因为你从来没有意识的去转换焦点，你的焦点一直都是在别人的掌声跟肯定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这种中国人的文化里面，都比较是以行为称义。什么叫以行为称义？就是说我们都是靠表现然后来赢得别人的赞赏。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明白到说，我们今天称义，神看我们为义，看我们为完美，看我们是无罪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过我自己的行为挣来的，都不是挣来的，是恩典，我们得以称义。那我们就要在享受这个恩典的当中提醒自己，不要落入那种想要靠行为称义的骄傲里面。想要靠行为称义，最后我们就会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要不嘛你就是非常的教条啊，什么都是做这个做那个，我做得好的那我很骄傲，要不然呢你就是很容易沮丧啊，我都做不到，所以经常的定罪自己。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掌握那个因信称义的恩典而来的。那如果我没有掌握因信称义的恩典的时候，我还想靠行为称义，我就非常的在意别人有没有肯定我，我就会去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这个是相关联的。 我们做好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弟兄姊妹别人给我们一个适当的肯定，这个本身没有错，所以你不要走到个极端里面。下次你这个唱诗唱完以后，有弟兄姐妹啊，你今天唱得真好，你不要夸奖我，我是虚浮的荣耀，你懂意思吗？那个就走到极端里面去了。别人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唱得很好，谢谢你个鼓励，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主。你知道，把他，所以走奔跑天路，像那个保罗奔跑天路哈，他认定的目标他就跑。有的时候别人的批评会影响你，啊，这个人什么？保罗说：“我把别人的批评论断都当作极小的事，我认定我的目标跑。”那这种好的话、肯定的话、赞赏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哇，你看他跑得多好，谢谢，对不对？你又很高兴，哇，这个。觉得这个喜滋滋的，你这么一谢谢呢，人家已经跑到前面去了啊！所以这个要也是要专心的跑，那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别人什么的给你的肯定、夸奖、接纳的话，都是神马浮云啊，都是虚浮的能量。这个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个就是所谓的比较教条了啊，你也不是很教条啊。 就好像这个，就我们就传统的教会里面，唱诗诗班完不能拍手的啊，弟兄姊妹觉得唱上不能拍手，一拍手免得他们听了以后觉得骄傲。所以我都不懂啊，我就啊，然后就发现我一个人在拍，我就这样，哎呀，确实唱得很好啊，哈，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怎么样，拍不拍哈，反正不拍哈，不要给弟兄姊妹试探哈， 这些都是比较相对的啦， 重 要的 是 说、 这个 是重点，对，重要的是你内心是不是真的把荣耀归给主。就算有时候你说啊，你不要给我肯定，不要给我拍手，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的内心还是很在意别人的肯定的哈。所以最重要是你的内心要求神常常的来洁净啊。好，那么我们要明白到，我们不是靠别人对我的肯定称义，我刚刚讲的，我们是靠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啊。上帝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尊贵，把最完美的契机赐给我们了哈，我们就是要等候，等候到新天新地，这一切都要实现。我们已经得到一切的丰盛的荣耀哈，这是一个未来要实现的事实。 嗯，好，我们快一点。 好，那么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主若显现， 我 们 必 要 向 他。”我不晓得你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我看这个经文，我觉得是很大的安慰。我们今天即使有很多的不完全，我们很想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可是我们不完全，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变成完美，那个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主若显现，神要赐给我们 一个完美的复活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我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完美，这个就成为我很大的安慰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不用去在乎现在一些很虚浮的荣耀，因为我已经得到那个完美，未来耶稣要赐给我。 我们也不要很naive说啊，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现在不像他无所谓啊。到那啪就突然像了哈，这个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哈。你现在就要努力，你跟我就要努力的像耶稣，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在各这样的神所赐的这个机会里面，我们就要像耶稣。你这样慢慢像上像，有一天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程度，我们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像他。这个是你必须要尽到你自己的本分，不是啪就自己就完全像了。所以换句话说，神今天我们要意识到，神一直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每一个人神都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神是一个很殷勤的一个工程师、雕塑师，他不断的在雕塑我们啊。你要有这个意识啊，不要啥，不要这个很懒散的想到这个去神让神自己在做，好像去 massage 一样，这个 spa 你躺在那边，按摩师就自己帮你按哈，帮你塑身哈，你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个不是基督徒嘞，基督徒是要征战的哈，是要让神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接受顺服，让神工作的。那有一天我们就要像他，虽然我们今天有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像他，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你知道有时候你去那个经过那个 building 旁边哈，他们有那个手脚架哈，台湾叫鹰架，然后呢他们在里面在施工，然后他就挂一个牌子啊，施工中有所不便请原谅。因为在施工当中可能声音很大，声音很大啊，可能灰尘啊，然后可能会掉一些小沙子出来，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又必须绕道啊，有一些不方便啊，施工中有所不便请原谅。那我就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都是神在我们当中施工的。我信主五年，神在我当中施工五年，他信主才两年，主在他身上才施工两年。所以我有时候我想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人其实也应该挂个牌子，施工中有所不便请原谅。因为我们虽然信了主了，有时候讲一句话很不得体，让他听得很不舒服，做一件事情不太合乎圣徒的体统，得罪了某某弟兄，对不起对不起，施工中有所不便请你原谅，请你原谅。真的啊，你不要想说啊，我们已经到教会都是圣徒了，每一个人都是很圣洁的，从来不说错话，从来不做错事，从来不会冒犯别人。 No， 不是的，我们不是那个，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我们还神还在我们身上施工，所以要彼此原谅。哦，他原谅他，还在神还在他心目工中工作，哎，原谅我，因为神还在我身上工作啊，施工中有所不便请原谅啊。这个要一个肢体之间生活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认识啊。我们不是都完全，但有一天神在我们当中施工完毕了，我们必要像他。据说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师母，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墓碑上呢就写了这样的话啊。墓碑上有个都是有的是他们喜欢写名人会写话嘛哈，他就写施工完毕。哎，很 biblical 啊，很合乎圣经，施工完毕啊。以后我也这样写一个。 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在恩典当中能够彼此饶恕，像耶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我们，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完美，但有一天在新天新地我们是要成为完美。 请你们原谅，好，我们今天多讲一点点，有所不便请原谅。 几点结束？ 应该结束了。 好，那最后一 点，好，最后一点，讲到脱下在乎世俗的得胜输赢，穿上在乎在基督里面的得胜。 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得胜？我们要有一个合乎真理对得胜的定义。得胜呢，不是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你所要的。得胜，属灵的得胜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冲突里面，如果我没有凭着我的血气去回应我的处境，我是按照合神心意的方式，神所喜悦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冲突的处境，那么我就得胜了。意思说，我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在这个冲突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是我们对得胜的一个真理的定义。 我们世界上的朋友经常所专注所看重的是在冲突当中我怎么得胜，我赢你输，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是世人所求的输赢。我们遇见耶稣以后，求神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们从此求的是说，神能够在我的身上得胜，神能够得胜我的罪性，靠着神我能够得胜我的罪性。我本来是这样回应的，但是神现在得胜了，我就按照神的心意回应。我本来遇到这个事情我脾气就发了，但是现在靠着神的恩典，我得胜了这个罪性，我用合神心意的回应来回应，那我们就得胜了。在神的面前，天使的面前，魔鬼撒旦的面前，我们为主打美好的胜仗。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结果里面，你会被人看作是输了，但是 so what， 只要神在我的身上得，靠着主得胜我的罪性，神高兴那就好了。举个例子，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看耶稣是赢了还是输了？人看他是输了，输得彻底了，门徒都跑掉了，没有人跟随他了，这个所有的他的信徒都四散了哈。这他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没戏了。所以在世人的眼中耶稣是输了，但是在神的眼中，耶稣得胜了死亡的权柄，借着他的死成就了救恩，大大的得胜。所以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不再像过去一样从世人的眼光来出发看这个世俗的输赢，在这个冲突当中我要怎么赢。 No， 我们是在冲突当中看见神能不能在我的身上赢，这个是成为我们新的追求。我们做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信了主，跟随主，我们的目标从此以后就是更像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色，人生的每一个岗位，是学生的岗位，是工作的岗位，是服侍神的岗位，是做家庭主妇的岗位，在每一个岗位里面，我们的从里到外，从动机到行为，都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从此不再是讨自己的喜悦，乃是讨主的喜悦。凡事说话行事都是要让主高兴。愿主在我们的身上得喜悦，愿主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主啊，改变我们人生的追求，以至于我们愿意容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你所要做的工作啊。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许要付代价，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要逆着我们原来罪人的本性，但是主赐给我们生发一个愿意讨主喜悦的动机，我们愿意对主忠诚，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愿意让我们越来越衰微，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越来越显大啊，就好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愿主继续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教导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求主也让我们不要看自己年轻，乃是在很多的方面能够操练，能够活出主所喜悦的样式，在许多的方面都能够做信徒的榜样。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我们也提在这里来劝勉年轻的弟兄姐妹。主，不论年轻或者年长，都愿意主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主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